心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爽。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还在这个被窝里，或者说已经上班了，可以打开手机啊。最关键的是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嗯、哎，你看这是特别像顺口溜啊、嗯、然后就可以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青年说了。还有一件事儿啊，要让大家一定要拿着小本本记下来啊。 嗯 啊，听我的指令，打开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最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点上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2018年正在为大家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一档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嗯，那昨天呢是小年儿、 嗯， 据说这个小年儿呢，其实在这个南方和北方还不是同一天， 不是同一天。 但是昨天晚上这朋友圈大家晒的这饺子， 嗯， 都感觉到这过年的浓浓的气氛了。 没错， 据说过了小年就真的开始进入到过年的整个的这个时段了。 哎， 所以大家要多说说吉利话，是吧？ 是，而且我感觉今天车明显这个路上少了很多。 是的， 嗯 嗯， 有一种过年的感觉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听说今天啊在南方也是小年儿， 嗯， 24号8月24也是小年儿， 小年儿 啊。这样吧，我们祝南方的这个正在过小年儿的朋友们这个小年快乐啊、 嗯、 好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天气方面吧啊、嗯、最高气温今天是5度，最低气温是-9度，空气质量优、 嗯、 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多穿衣保暖啊、 嗯、 啊，尤其是在过年年关底下的时候，千万别生病，生病多难受啊、 嗯， 是吧。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4和9。 嗯， 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你看过最有趣儿的朋友圈是什么、 嗯、 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平台的活力98的房间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早晨睡醒以后刷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哪些比较有意思的、 嗯、 啊这样的好玩的事儿，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嗯， 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北京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 嗯、 啊，聊一聊关于这个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啊，还有青春奋斗啊、 嗯、 还有各种迷茫的故事啊、 嗯、 欢迎大家在9点的时候继续和我们互动，到时候是孔文来接棒我们的节目。 嗯， 嗯，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资讯板块，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接下来我们先进入青年头条号的环节，先来说说今年春运北京有3大地铁站推出了微服务，微笑的微啊、 嗯、 分别是地铁北京站、地铁北京西站、地铁北京南站。那么这些微服务啊，就微小的微，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儿，但确实非常方便广大旅客。 嗯， 嗯，那首先呢，北京这个西站的微服务是随时帮旅客修旅行箱。 嗯， 那今年呢，地铁北京西站在付费区新增了910候车亭、 嗯、 工作人员把应急箱、工具箱都搬过来了。如果乘客的旅行箱坏了，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呢，现场就能帮乘客修好。 是啊。 那地铁北京站的微服务呢，是按火车时刻表 按火车时刻表来备班，并且北京站的工作人员的作息时间也调整成了火车的时刻，高峰时段呢全站工作人员停休，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另外呢，在地铁北京站工作人员还会向乘客发放网络购票的小卡片，乘客在返家过程中可以按照流程下载 APP 提前购买地铁票。应该说这些小的举措啊，非常微小的服务，确实会给我们这个乘坐地铁和乘坐火车回家带来便利。 没错，我前段时间我那个没带钱，然后坐地铁，我问了很多人，我说能借你5块钱吗？我给你微信转账啊。大家可能因为这个忙着过年都没搭理我啊。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拿着手机我就扫了一下这个网络购票，确实挺方便的。这个大家以后确实可以不用带钱包了，直接拿着手机就能直接进地铁站了。 再提示大家呢，地铁北京南站呢是推出了春运的服务台，为乘客准备的地图呢包括北京南站周边的公交线路图、北京南站的出入口导向图等等等等吧。如果是需要了解到周边交通情况的乘客呢，可以随时到春运的服务台咨询。另外呢，北京地铁南站还将全程陪同行动不便的乘客接应他们无缝的换乘。 这个今天下午我可能要出一趟门，然后呢我买了北京南站的火车票，我今天专门还查了一下这北京南站首末班的地铁，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刚才确实查了一下，早晨呢是5:15啊，是在北京南站啊有这个首班车，然后呢这个晚上的时候是11:18，所以晚上11:18以后的火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南站，兴许您还得打车。所以得确实得做好准备。 大家注意出行的时间。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高兴的事儿啊。 高兴的事儿， 做新媒体的朋友们啊，这个不要苦恼了，有一件事儿非常的好。 一看这张悦原来就是做新媒体。 对，这个我觉得确实是18年应该算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啊。对于新媒体从业者来说，运营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就是以后啊发布的公众号的文章错别字，就是你发完以后还可以再改。 我们其实经常会看到这个有一些公众号的推送文章哈，在这个文末的评论区就有这个粉丝，比如说哎呀今天哪一行小编你把字儿写错了， 对， 然后小编会回复他说今天没有鸡腿吃了， 对不好意思 咸了呀。 是，确实这个挺苦恼的，大家你看审完以后哎突然间有一错别字又不能改，或者说是有的时候有歧义，他可能写的是一个哪怕是一个小数点写错了，可能都会影响大家这个阅读的这种感觉，或者影响很多的事儿。所以说他改了一下以后还挺好啊。这个昨天凌晨的时候微信公众平台宣布新增修改文章错别字的功能，那么现在在公众号后台已经发布的图文右侧新增了一个入口，就是修改错别字的入口，点进去以后就可以对正文内容进行修改了。 不过现在呢平台只支持对正文文本进行修改，那文章的这个封面的题图、摘要、图文选项还有正文中属于摘要的部分目前还不能修改。而且呢正文部分最多只能修改5个字，包括汉字、英文、数字、标点、空格、手机可以预览修改后的页面。关于这个为什么只是限定能修改5个字呢，有人说了，说这个并不是说技术达不到可以修改更多哈，而是说如果给你太大的权限的话，可能这个前后的文章如果修改太多， 对，那 内容都有变化了。 是啊，你这还有意义吗？对吧？啊，你一会儿发一个这个文章，然后过一会儿你又把它给变了，对吧？ 是的， 有点这个不行啊。所以5个字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吧？而且这种字数限制也是保证了这个真实性 的一个感受。 对啊， 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多家电商平台上的海淘商品设假。应该说昨天这条消息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消费者协会呢经过调查发现，有多家的电商平台上的海淘商品涉嫌这个仿冒，比如说淘宝、京东、聚美优品、网易考拉等平台上的许多店铺都在黑名单里。甚至有部分的假货呢还出自这个自营的店铺。那么假冒的海淘商品呢主要集中在化妆品、鞋子和箱包。假冒的化妆品品牌有这个很多哈，有美妆的，比如说资生堂啊、兰蔻啊、科颜氏啊。那假冒的鞋类的品牌呢也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阿迪达斯，比如说斯凯奇。那箱包的品牌呢也有 coach mk 等等。说到这儿呢，我确实发现现在身边的小伙伴对于海淘比较谨慎了。有的时候就是更愿意找这种自己的熟人在国外的 代购 去海。对对对 啊， 反正这事儿吧，我看完这些品牌以后，我觉得这品牌名字都像假的，我根本就没有研究过。 这些还是应该说海淘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品牌，对。 但你看我关注的比较这个是下面这一段，说另外在一些非海淘的商品中也存在一些质量问题，主要有的问题产品是白酒和服装。那白酒方面部分样品里塑化剂的含量超标，而服装方面一些婴幼儿服装里甲醛的含量也同样超标。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择店铺的选择商铺的时候，还是多看一看评论，而且确实是要经过多方的比较，千万不要找到了这个怎么说，在黑名单里的这些店铺，首先是要规避一下的。那也提醒大家，这些假冒伪劣的网购产品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卖家呢，都可以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官网上看到，大家可以下载完整的名单来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网购产品涉嫌假冒伪劣呢，也可以积极的维权。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我们继续说，接下来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啊。我们今天总共有三个关心的计划，计划一关心体育。首先来说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今天晚上将举行，周洋会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而且组委会给每一个观众都发了保暖大礼包。 因为确实说平昌这个地方哈，就是在韩国特别靠北的这个区，而且是在山区里的一个山谷里 啊， 所以确实特别冷。这两天看冬奥会前方的报道，都觉得大家在室外这个哆哆嗦嗦的，这给这个应该说给去看冬奥会的这个观众还有这个运动员们都带来的很大的挑战。 对，这但当然了，这也不能变成夏天的感觉，是吧？冬天的时候穿着这羽绒服还挺好的，我感觉 是吧？马上要变成爆款了，我们这个白色的羽绒服，对吧？ 回头可以给大家亮一亮我们的这个爆款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在后半个时段，我们也会连线一个我们这个电台体育台的一个前方的记者哈，跟我们说说他在平昌的一些见闻。 我们特别好奇啊，看看长啥样。 好，那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将在室外举行，应该说这是今天的一个大事儿。那平昌当地的最低气温呢是-15度 啊， 北京反正是没冷到这个程度哈，不少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都抱怨实在是太冷了。彩排期间呢，甚至还有安检仪被冻坏了。那 这我估计本来想拍照呢，啪叽，手机冻坏了。 绝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就是、 你知道我现在担心啥吗？我担心一会儿连线的时候，前方记者告诉我们，不好意思，手机冻坏了。 这个连线之前哈，先找一屋先暖和和， 先暖和一下啊。 那平昌冬奥组委呢，也对于这种低温的天气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哈。刚刚也说了，送给大家保暖大礼包，这是在开幕式的每个观众都能够得到的，里边呢包括一个手袋、一个坐垫、一个小毛毯、一件塑料风衣、一顶帽子，还有暖宝宝。那这个方案呢，还是平昌冬奥组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讨论出来的方案，为了和低温抗争。组委会也是拼了， 拼了，拼了。我觉得这不容易啊，就像咱们那时候看演唱会的时候发一雨衣一样， 发雨衣。今年冬奥会，张悦，你最期待哪个环节？ 我最期待的那个。其实我是还是想看到申雪和赵宏博，他俩是去那个 花样滑冰， 对，花样滑冰啊，我还是特别喜欢他们，而且他们还是我们北京市的青年委员， 是 啊，北京青年委员每周一到周五9点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看不忘打广告。 是说到这个花滑呢，应该说今年的这个隋文静和韩聪这对组合，也是冬奥会夺冠大热，因为他们是去年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但是我最期待的哈，是这个冬奥会闭幕式上我们有张艺谋导演的八分钟 啊， 我等着看这个呢。 对，我之前我们还畅想了一下，在节目中，我估计会有熊猫出现 啊，会吗？ 我感觉会，而且那个你看，冬天中国的一些吉祥物的象征有哪些？冬天的时候， 冬天吉祥物呀， 对， 有 让我想起来就是东北虎。 我估计 麻雀 东北虎麻雀我估计上场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可以畅想一下冬天的感觉的北京，或者说是给大家展现什么，有可能会吃火锅。 嗯，但这次据说听之前看张艺谋的一些采访中也透露哈，说这次的这个冬奥会的八分钟和我们之前在这个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八分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们主要体现的是现在北京的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这个进步，而不是说只用传统文化的东西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了。所以我超级期待 啊。咱们回头也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到时候给大家预告一下什么时候播，对吧？这个闭幕式的时候，合着咱们现在没开幕呢，然后你聊闭幕式了。当然了，开幕式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周扬将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 嗯， 那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在微博里发了一条这个微博，说听说这个旗挺沉的。举起来挺沉的。 嗯， 不过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还给这个周扬准备了一个袋子。至少能背着，类似于背在那个身上。 就是可以让这个旗杆稍微兜着点儿。 对，期待他的精彩表现吧。 期待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冬奥会的这个代表团，在本次冬奥会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来说说邹市明当选拳击协会执行委员，称要为中国拳击的发展竭尽全力。 现在邹市明变成了一个偶像派的这个专业运动员了。 对，我关心的是他媳妇儿，我觉得他媳妇儿长得比较好看。 也是、 太尴尬了、 也是这个流量带流量的这个。 我一会儿我估计网友该互动了，跟我说怕我挨揍，你知道吗？ 那说著名运动员邹市明呢，最近当选了拳击协会的执行委员。他说自己将为中国的拳击发展竭尽全力。还没有想好要用什么方式告别拳台。应该说邹市明算是拳台中的一个老将了。对吧，一直在持续的发力。那在这个中国拳击协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执委的邹市明也称呢，不管多苦多累都希望中国的拳击更好。那在台上奋力征战，在台下做好规划，让中国拳击与世界拳击接轨。 其实倒是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邹市明在一次拳击比赛的时候吧，这个由于这个眼眶受到了受伤啊，后来这个去医院一查，双眼查出了问题，眼眶有多处骨折，左眼视力非常的低，甚至达到了这个国家残疾人的标准，所以说已经不适合再参加拳击比赛了。 大家对于邹市明的这个身体状况哈，也是比较担忧的，也可见这个拳击运动确实是对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的伤害是蛮大的。不管是眼睛、五官哈，身体其他的地方，应该说邹市明是一身的老伤。 我觉得吧，邹市明来当这个拳击协会的执行委员，确实是一个好事儿。 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国内的拳台和这个 有权威 的这个舞台啊，都是体验过的，有深度体验的， 有权威，而且还很严厉，谁不服就揍他，是吧？ 偶像派和实力派的综合， 对，偶像派和实力派的综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计划二吧，来关心身边的事儿，来说说，过年啦，北京市30万张庙会门票将会免费发放。 这是一个实在的福利哈。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了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大家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抢门票了。第一种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那第2种呢是参与北京电视台的摇一摇，第3种是下载大麦 APP。抢票成功的市民呢，可以凭借二维码到预约的换票点兑换纸质门票，这样大年初一到初五呢，就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公园参加庙会了。 庙会还挺多。 这个庙会就是北京过年的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对， 因为北京过年也没什么太多的这个太多的能干的事儿哈。 是的啊，这王爽一定要去看看啊。 为什么呀？ 那你看你在北京啊，你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 好，这个北京的庙会应该说我去过不少 啊， 人还是挺多，人气挺旺的啊，去凑凑热闹挺好。 挺好的啊，但是羊肉串卖的太贵了，是吧？就我就印象，我前段时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家有一那个小朋友来北京，我带他去逛庙会。那羊肉串吃的呀，哎呀，把我心疼的呀。 羊肉串大， 但是有点 猴贵啊，不知道今年的庙会是不是这样啊。 嗯， 今年参与活动的指定庙会有十个啊，给大家来说说，就是刚才参加活动的那些庙会，有地坛庙会、龙潭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朝阳公园、国际风情节等等十个庙会。 嗯，那提醒大家呢，在明晚十二点前大家都可以抢票，每天抢票开始的时间呢是晚上八点，当天抢票抢完这个就结束了，而兑换门票的时间呢是今天到十三号的每天下午九点到六点。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 还是再给大家说上这个三种的方式吧。第一种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第二种是参与北京电视台的摇一摇，第三种是下载大麦 APP。那么抢票成功的市民可以凭二维码到预约的换票点兑换纸质门票。好了，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北京80%的三级医院门诊预约将精确到30分钟啊！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三级医院门诊预约的时间将精确到30分钟，看病可以踩点出门了啊！你比如说约的是八点啊，七点半到八点半这附近就可以在那里排队看病了，不用等太长时间，预约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准。那么参与到这种预约时间精确到30分钟的医院有哪几家呢？给大家说说，目前有北大的口腔医院、北京的肿瘤医院、友谊医院、博爱医院等等40多家医院的门诊预约的时间都可以精确到30分钟了。 而且这个北大第一医院、北大第六医院、朝阳医院的部分科室呢，甚至可以精确到15分钟。 哇！ 那在今年呢，还会有更多的医院进入这个行列，最终实现全市80%的三级医院门诊预约时间都能够精确到30分钟。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对于大家的这个安排自己的就医呀、看病啊。包括停车啊，包括、 都很方便。 对对对，对时间的规划来说是一个更合理的一个安排。 对，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可以减少痛苦。 什么痛苦？ 你比如说我拉肚子，或对我特别疼或者特别难受，对吧？你说你让我在那等一个小时，是吧？我这能不着急吗？ 但是有可能哈，这个就如果是不好预约的话，也可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看到你的病。你可能会在家里更舒服的调养一下， 然后 这个减少出门的时间。 到那地儿就可以看。 是的， 就跟吃饭一样，挺方便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条吧，说一条北京高招啊、体检3月1号会启动了，这事儿还是挺重要的。从3月1号到3月20号，北京将进行高招的体检，提醒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在寒假期间，尤其是在体检的前一周，一定要睡好觉啊，吃好饭，还有就是少吃对肝脏有损伤的药物和营养品啊。而且在体检的时候感冒了，或者说是有慢性的疾病啊，正在用药治疗，一定要向医生说明，以免影响体检的结果。那么体检当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上午体检的考生当天早晨不要吃早餐，也不要喝水。下午体检的考生则可以吃一些清淡的早餐，但是上午9点以后也不要吃东西了啊。另外，体检的时候尽量穿宽松的衣服，方便穿和脱，不要携带贵重的物品。视力不好的同学体检时最好是戴着框架的眼镜，因为摘下来这隐形眼镜确实不是太方便。 那提示大家在体检前有一些注意事项哈，最主要的是吃的清淡一点。北京时间8点27分，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然后稍后回来。 究竟界影相签名有我份，海报广告等等。 唔系你就系我。每人过目的唔同，佢哋话你发紧白日梦，你就笑哈哈，大声同佢讲我系 Hong Kong Superstar。我系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 我系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最紧要系记性，最紧要系记性。呢位同学，你贵姓？烟酒同欧阳靖，呢个实验最紧要系记性，最紧要系记性。 竹星仔 ABC， That's you and me， Hong Kong Superstar Daniel Wu， 为了有气魄嘅记者揾到啊！ 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对，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青年说，继续说。 大家好，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张悦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连线环节，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也是我们的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啊，来看看本周在时尚方面又有哪些新的消息。苏荣你好。 哎，大家好。 哎，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啊，可以， 声音特别清楚，你 是的，非常清楚 啊。你这个为啥不方便这个跟我们这个进行视频连线了呢？ 没有，因为我今天这个脸肿啊， 脸肿，没事啊。我们想象一下你现在脸肿的样子，然后进行连线，好吗，苏总？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本周在时尚方面有哪些新的消息？嗯。 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咱们自己这个国产品牌李宁刚在这个纽约时装周上办了场秀啊。其实这一场秀也不是在纽约时装周的官方日程里的。那么我们一直都知道李宁他这个定位有一些尴尬啊，之前然后就也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这次在时装周上也算是脱胎换骨吧，还邀请了就很多的超模前来助阵。国外的一些专业门户也都是不吝赞美吧，给了评价也比较高，但是国内的网民其实就是褒贬不一吧。其实我们从秀场也是不难看出李宁的设计，就这一次的设计啊，也是用比较主流的方式将这个时尚圈目前来说就是大环境下这样一个流行的元素堆在这一季的服装上。除了我们之前见的最多的这个红黄的配色啊，这一次里面还有黑白银这一类的配色，很有设计感。 西红柿炒鸡蛋的这个 不是我就特别难想象李宁在时装秀上怎么个走法。 哦，你没有看到那个图片吗？昨天真的被刷屏了，很洋气 啊， 非常洋气。 对， 大家说李宁马上都要买不起了，感觉对。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看已经开始预售了， 对，我这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初中时候的样子， 非常的潮 啊！ 对， 但我看到 也很合理 我看到那个拍前任的那个前任一的那个女主角叫什么童来着？姚星童好像是代言人。看了一下，您继续说，苏荣啊。 就其实就不管就是网上的评价怎么样，我觉得大家是挺希望自己的国产这个品牌能够崛起吧。李宁就是可能第一步它是有这个模仿的痕迹嘛，但这一次的网络其实它这个做的就是效应还是 还是挺成功的吧。 嗯， 有了话题就有第一步的这个关注度呀，也有了这个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肯定了以后呢，然后下一步可以就是比较有底气的再做更多的原创类的东西了吧。 嗯， 我觉得，所以也是希望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能够越来越好吧。 嗯 嗯， 说了这么多，就跟大家说一下就如何挑选毛衣吧。 嗯， 因为 嗯 这个毛衣这一块也是过两天再热了可以外穿，现在冷还能在里面穿。 嗯 嗯，那么头比较大的姑娘可以选择，就是 可以选择领子比较大的衣服是吗？ 对，领子比较大的，然后可以选一些就是要穿高领的呀，这些选领口不要太高也不要太紧的这一类的衣服。嗯，然后脸圆的，就是稍微有点小胖了这一类的姑娘可以选 V 领的。 嗯， 就从视觉上看会相对来说显瘦一些。 嗯， 或者是瘦小的呀，这样比较单薄的女孩可以选一些 oversize 的这样的毛衣。 嗯， 或者是瘦高的也是比较单薄的这样的女孩可以选条纹状的，从视觉上就会拉宽这个人的一个感觉吧。 嗯 嗯， 上半身比较胖的可以选开衫，内搭个深色的内搭。 嗯， 肩比较宽的可以选一字肩。那么如果说实在是还是买不到自己合适的，可以来找我。 可以给出个性化的建议哈，谢谢苏荣。 对对对， 好，谢谢苏荣的连线啊。嗯，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和你连线，好吗？ 好的好的， 好，再见。 嗯，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 在和苏荣的这个连线之后，也让我想到了昨天就是看到很多这个李宁在纽约时装周上的一些图片啊。 嗯， 确实是让我感觉到国产品牌在雄起了啊，也是很多年轻人 就非常认可它。 哎，我这下了节目一定过去看看。 赶紧去看一看哈。 啊，李宁是我们那个时候校园里面最流行的衣服。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运动品牌在冬奥会开幕之际这样的一个发力啊， 嗯， 也确实是给咱们中国代表团也是带来了一些信心吧。嗯，可以 好了，我们不做李宁的广告了，我们来看下一个环节啊。 好的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是带给大家四条消息。 嗯， 首先第一条呢是昨天腾讯发布了朋友圈年度亲情白皮书，显示52%的年轻人的朋友圈屏蔽了父母。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个 很正常吗？ 这不正常， 这不正常啊。 我一般都把我这个我妈都拉黑了。好吧，这位 好友是吗？ 这位奇葩网友叫雪饼林啊。 嗯， 他说在网上看到一项调查， 嗯， 发现52%的年轻人会在朋友圈里屏蔽父母。 嗯， 那么据了解，这份调查叫做朋友圈年度亲情白皮书。 嗯，那年轻人为什么要屏蔽父母呢？有人说因为父母如果看到我很闲就会狂催婚。 嗯， 有人说呢这是因为我的新生活父母看不懂。还有人说呢， 嗯， 是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小挫折不想让父母担心。 嗯， 只是想报喜不报忧。 嗯， 有很多的原因。 嗯， 但是父母也表示呢，如果自己被屏蔽了， 嗯， 一定会和儿女沟通了解原因。但更多的父母则说呢，自己会装作不知道。 嗯， 虽然理解子女呢，但是还会说有点失落哈。 嗯， 不过只要儿女开心就好，健康就好，这些不会太在意。 嗯，我觉得这事儿，嗯，很正常对吧？ 很正常， 很正常。 啊，这是一个代沟的一个表现。嗯，确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发在朋友圈的很多东西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很难去理解，比如说最近那个很流行的青蛙那游戏对吧，这我觉得这年纪大的人很难理解。 我这话我得反过来说吧。 嗯， 我觉得吧他们年纪大的人发了朋友圈我是不理解。 你是不接受。 就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刷屏不同的转发各种养生各种那个，哎呀，我感觉 不要再露出你的嫌弃脸了。 啊，这广大的这个父母朋友们，哎呀，我就生怕你们这个天天这个养生把不养偏了知道吗？比如吃各种东西， 各种补品 、啊， 其实代沟这么明显，说恰恰说明了咱们的社会发展比较快。 嗯，你看我发了前段时间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我就写了一个九字儿。 嗯， 啊，我妈就在下面留言，这条朋友圈给我删掉。 大白天的还没到喝酒的时间呢， 大白天怎么能喝酒呢？啊，是这样的。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天大家都很关心的啊，美国的猎鹰火箭成功发射的动态啊。不过尴尬的是，昨天特斯拉公司的 CEO 啊，埃隆·马斯克说了，猎鹰火箭现在正在飞向火星和木星之间的一个小行星带， 嗯 啊，就是跑偏了啊。本来是想让在火星啊绕着跑啊，结果呢这个飞出去了啊，飞出去这个火星的引力了啊，才刚刚上天几个小时，你看就飞过了预定的目标，你说这车跑得多快啊。 而且说他们的命运呢不明朗，可能停在环形小行星带的轨道上，或者与小行星相撞而损毁，也可能继续在太空游荡。那大家知道之前这辆特斯拉汽车其实它的设定呢，它的在太空中的时间是十亿年 啊、 那不知道这个跑偏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它的这个寿命哈。 是、 总之这些天这个关于马斯克的很多的这个新闻已经是在朋友圈特别的火，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啊家庭啊 全部都被挖出来了。 对对对、 包括他小时候的梦想， 对 啊，还有他为什么做这个东西， 是 啊，全部被挖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别管跑哪儿去了，至少跑到太空去了，对吧？这辆特斯拉的小汽车啊、我估计啊，多少年以后，我在畅想一个问题，就多少年以后，真的有一个有钱人说我要把这车买回来，就是他跑了，比如说300年或者500年了，说我要把这车想办法把它给 再弄回 地球来， 放在博物馆里 。绝对有人这个想办法，如果真的那 瞻仰一下， 对，那天真的如果太空时代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有个宇航员把它再给拽回来， 那时候这辆车都变成太空垃圾了吧。 我估计是这样， 利用废物 老古董了啊。 是的，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大家有关的一个消息吧。春节期间出去玩的朋友不少啊。如果您去美国的芝加哥玩的话啊，可以刷支付宝和微信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哈。说开通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公司呢，是芝加哥360度观景台和温德拉游轮公司，这是两个旅游的项目。他们管理的两条芝加哥的必游线路，一个是芝加哥360度观景台，另一个是芝加哥核建筑之旅。现在这两条线路呢都可以使用支付宝和微信了。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美国哈，给我拍回来的很多照片、比如说在美国的有些城市能够看到咱们这个外卖骑手的专车。就后面带一个箱的，上面写着某某外卖。 那么说这个中国新四大发明里面就有外卖吗？可见咱们这个中国市场已经侵占美国了啊，把美国这个已经占领了啊。 我相信移动支付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改变大家的这个支付的方式，尤其是这个在国内已经习惯了不带现金的小伙伴们，在国外会变得更加的这个习惯了。 对，而且挺困难的，在国外不拿微信和支付宝，就感觉还要掏钱，就觉得特别不方便。 身上装一堆钢镚儿，挺沉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特别好玩的消息吧。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找蓝翔。 中国山东找蓝翔啊，确实有意思。但是最近一位奇葩网友啊，叫响叮当啊，他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最近山东蓝翔职业技术学校已经不仅仅玩转挖掘机了，最近要进军电竞行业，电子竞技游戏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早在去年9月，其实蓝翔技校就开设了电竞学院。那随后呢，相关专业的和课程呢也相继被曝光，比如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那现在呢，蓝翔电竞俱乐部更是在招聘首席数据分析师、电竞俱乐部经理人等多个职位。应该说电竞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被大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竞技赛事了、 一个职业、 对啊，它甚至是变成运动中的一种。 我觉得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挖掘机也是两个手啪啪啪啊，这个电竞可能也是两只手、 都是教技术 啊。但是也有这个网友实地考察了一下蓝翔的这个电子竞技专业、发现啊，其实它就是一大网吧，在里边大家在里边玩啊、根本不专业。 而且所谓的这个名师呢、说一个都不认识，课程也非常的单一、并没有涉及太多的竞技游戏的类别、 是个噱头吧。但是最关键的是挖掘机确实是蓝翔技术最强啊。 是的，那在电竞方面怎么样呢？还要看他这个课程的设置和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哈。大家也不要想着哎，我去学这个专业可能就天天玩了。其实把电竞训练到一个炉火纯青的这个水平也是需要付出很多的。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北京时间的8:44，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青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我们早上的互动话题吧。互动话题其实是分享一个你看过最有趣的朋友圈的内容 或者你今天早晨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有哪些有趣的内容啊？我看到很多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先来说一个。就是你点开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点开全文，对吧？一开始做的这个是做我女朋友吧。做我女朋友吧。然后呢回复的是不行啊，然后那边又回复一个，我要的是一个肯定啊。这边这个女孩说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啊，有点冷啊，这笑话啊。还有一个是那年啊，北大给了我们学校一个保送的名额，但当时我并没有选择去北大。一方面我不太喜欢北京的节奏，另一方面被保送的那个人不是我。 还有就是有人这个晒出他的这个短信的这个交流的这个页面哈，有人说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你再忙也应该回我一个电话，哪怕回一条信息也好，说联系不到你，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然后这个机主就回复了，说手机静音了，刚看到。然后那边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快要崩溃了。然后机主问说，请问你是哪位？对方说，送快递的。 哎呀，这个有意思啊。还有这个天气开始热了，翻箱倒柜找了半天的短袖，结果找出来一看全是名牌短袖啊，真怕穿出去别人说我炫富啊。为什么都是名牌短袖呢？比如说你看啊，这个短袖上都印着中国电信啊，泰特勒鸡精，海天酱油，活力982， 全是文化衫哈。 全是文化衫啊，有意思。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互动的方式吧。如果大家还开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时候，在这个微信上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点进去啊，狂戳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为什么让大家狂戳啊？戳完以后还可以退出来再戳一遍啊，再退出来再戳一遍。因为我们节目的考核指标就是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所以大家一定啊记住这个微信号啊，关爱青年计划，说多了 关爱我们的考核指标是吗？ 你戳不了上当啊。你看不了吃亏啊。所以大家一定啊要记得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其实点进去以后就能看到啊这个真实模样的张悦和真实模样的王爽了啊。大家一定要 可以在今天早上告诉我们你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最有趣的那些事儿。这朋友圈现在成为了我们一个主要的内容的来源了。应该说也是我们谈资的一个来源。 对， 啊， 每天早晨不上上朝，不看看自己的朋友圈，就感觉自己内心很空虚啊。好了，我们先来一首歌吧，这首歌叫迎春花。然后歌曲回来以后，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平昌冬奥会的记者啊，来看看平昌冬奥会现场的准备情况。 花插起那迎春花， 千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齐共欢乐下。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呢，带来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二段连线哈。我们连线的是今天要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是在平昌，今天马上要开幕的这个冬奥会。我们连线的是北京电台我们体育广播的记者浩宇，他现在正在平昌呢。浩宇你好。 哎，王总你好。 浩宇，现在那边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看到好像前方的天气非常冷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平昌现在的情况？ 这边天气应该说，首先天还是很晴的啊。然后这个天气呢，应该说比北京咱们市区的温度应该平均低个两三度吧。但是呢，今天晚上这个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现场，据说这个没有风的时候会达到零下的六七度。如果一旦刮风，很有可能达到零下二十度。 哇，这么冷的一个温度，我想问问今天晚上你会去这个开幕式吗？ 今天晚上那个，因为咱们这次去了体育台是去了三名记者，林月、陈默和我。然后呢，今天按照这个分工的要求，然后我呢是会去今天的开幕式。当然我觉得，因为相对两位女士来讲，我觉得我可能更扛动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晚上我去开幕式应该比较合适。 据我对浩宇的这个了解啊，他在北京是不怎么穿秋裤的，是一个火力非常壮的这个小伙子。 是。 今天晚上保暖措施做好了吗？ 其实王总猜对了，现在连线的时候，其实我在外面啊，站在街道上，那个我还是没穿秋裤，因为这里相对来说还不是一个那个像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这个山区的一个状态。那实际上那个今天晚上说到这个准备工作，实际上昨天晚上的时候，对咱们同事陈默已经把这个他带过来的暖宝宝已经给我了。昨天呢，我在采访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有顶岗时机的工作人员，他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到了这个平昌来进行这个顶岗时机，他就跟我说啊，说这个你明天去开幕式一定一定多穿，把所有的东西都裹上。他说他在这个开幕式当工作人员的时候，然后就彩排的时候，他是穿了三条裤子。但是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应该说这个已经冻透了。 大棉袄黑二棉裤，就是希望你里三层外三层，一定要做好保暖哈，千万别感冒了，因为这个才刚刚开始。 对，而且他还特别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这个去年十一月份，就是他刚来的时候啊，当时呢，这个为了纪念这个平昌冬奥会倒计时的一百天，就是开幕式的这个现场，他是举行了一个这个竣工的烟花表演和这个演唱会， 当时呢是在一个长达4个小时的整个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啊，他说据统计是有7名观众因为体温过低被送到了医院。 天哪！ 当时呢，虽然说这个现场当时啊，据测试，然后这个只有-3-4度，但是呢，当时呢每秒的风速达到了8级。 嗯， 所以说应该现场。如果一旦有风的情况下，应该说对现场的观众也好，工作人员也好，包括媒体也好，应该说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嗯，就是我们说的被吹晕过去了。 嗯， 哎呀，说完了这个天气哈，想再问问浩宇，作为一个专业的记者，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年的这个平昌冬奥会有哪些看点？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我们中国队哪些比赛？你觉得值得推荐的，跟我们说说。 嗯，好，没问题。这一届的平昌冬奥会呢，应该说一共设了7个大项、15个分项、102个小项。那相比4年前的这个索契冬奥会呢，应该说本届赛事是增加了6个小项，他们分别是单板滑雪大跳台的男女比赛、速度滑冰集体出发的男女比赛、混合双人冰壶和高山滑雪团体的比赛。那这届单届的金牌数呢，也是首次超过了100枚。那在咱们中国代表团方面呢，这个有82名冰雪健儿是将参加5个大项、12个分项、55个小项的比赛。应该说参赛系统啊是创造了咱们的历史记录，其中呢，1个大项、2个分项、10个小项，咱们是第一次获得了参赛资格。那82名运动员当中呢，冰上、雪上实际上是各41人。包括了男运动员36人和女运动员46人。 嗯， 那咱们中国队的冲金点呢，应该说仍然集中在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等项目。那由于这个平昌冬奥会的比赛时间应该说是贯穿了咱们整个的新年， 嗯，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中国的观众可以在咱们春节假期当中能够欣赏到非常高水平的冰雪对抗。 嗯，好，谢谢浩宇，你辛苦了，也提前祝你新年快乐，特别提示一定注意保暖，好吗？ 嗯 嗯， 好的好的，也给咱们青年观众提前拜个年啊。 好的，谢谢谢谢，嗯，期待你前方的报道。 好，谢谢， 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我们火力非常壮的这个前方的记者哈，特别羡慕他今天晚上能到现场去看这个 啊，但是一定得注意保暖啊。 嗯， 现在在平昌冬奥会，我们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不是对方队员， 嗯， 而是我们的空气啊， 低温风 啊，最后的时间的啊，还有大概有个2分钟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现在中国队在平昌冬奥会夺金的一些热门项目，还有热门的运动员吧。 嗯， 啊，最快的速度，先来说短道速滑啊， 嗯， 短道速滑是中国队的王牌项目啊，你像王蒙什么的都是原来优秀的这个。冠军在这届冬奥会上都有很多看点，尤其是中国短道的男队武大靖被大家比较看好。 嗯，有机会冲金。而男子接力队呢，也是5000米接力中的夺冠的热门。 嗯， 我是大靖的粉丝啊，希望他今年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 嗯， 接下来呢，就是关注咱们岳哥最喜欢的花样滑冰哈。 嗯， 在双人滑、自由滑方面呢，隋文静和韩聪在去年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 嗯， 被认为是平昌冬奥会的夺冠大热门。 嗯， 而男单自由滑方面呢，金博洋刚刚在1月份获得4大洲花滑锦标赛的冠军。 嗯， 最近的竞技状态也是不错，大家也对他充满了期待。 嗯， 应该说这个花滑也是冬奥会上最具看点、最具美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我相信这个收视率应该会非常高的。 没错。嗯，啊。还有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啊，在女子比赛中，中国队的领军人物徐梦桃被看成是夺冠的大热门。 嗯，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嗯， 就是冲一下子这个。 是的，在空中要翻很多跟头，然后呢，再用滑雪板着地。对， 这难度太大了。 是的， 你别说跳一下滑雪板着地，你就一直滑雪板着地，我都摔跤，对吧？啊， 非常危险的极限项目。 嗯，那有可能就是，如果是没有这个着地的话，有可能稍微偏一点，那就 嗯 容易。 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很好的保护自己摔跤，因为如果摔得不好，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 嗯 嗯， 最后是速度滑冰和单板滑雪女子 U 型池这两个项目， 嗯， 还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嗯，虽然不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呢，但是在这两个项目中，中国队有优秀的运动员值得期待。比如说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项目中，中国运动员张红曾经获得索契冬奥会的冠军。 嗯， 而在单板滑雪女子 U 型池这个项目中呢，蔡雪桐曾在去年的

北京时间的上午9: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现在是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在我们的会客厅里也同样来了一位啊，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同样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啊，他是教育学博士，诺博教育体系的创始人，现任北京哥大诺博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同样是北京市第11届青联委员夏琴博士，欢迎夏博士，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早上好，宋老师好。 夏博士，第一次见到夏博士的时候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位应该是叫学者型的企业家啊，非常的儒雅。 也经常有人这么说 啊，有经常有人这么说啊，那提到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司啊，诺博教育，我觉得先需要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我先简单说两句，诺博教育呢，它是一家国际化的学前教育研究机构，它同时是一家中高端的幼儿园的管理集团，啊，中高端幼儿园管理集团， 中高端的幼儿园，那就是我们这个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幼儿教育体系，或者说幼儿教育这样的一个产业。 对对对，我们是说，本身我们经过10年的一个研发啊，一个开发，我们梳理了全世界的学前教育体系，总结出了中国自己的一套学前教育体系。这套学前教育体系包括了定义了要培养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定义了培养儿童掌握就是，养成10种良好的行为习惯。围绕着这些目标，我们定义了在幼儿园教师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可以帮助儿童培养成这样的目标，以及是否能够评测出儿童是否进行了健康的发展的整个的评量体系，加上教师培训系统。那么整套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称之为诺博教育体系啊，包括帮助一所幼儿园运营起来的这种财务人力啊运营管理的系统，那么也是在整个教育体系所涵盖的。那么利用我们这一套诺博教育体系，我们会和投资者政府合作，去帮助他们运营幼儿园，整个幼儿园从无到有，从老师的选派招聘到招生，到前期的宣传，到后期的这个园长和教师的培训，运营管理都是由我们负责。 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啊。 对，是一个完整的一种幼儿园的管理解决方案。 一种管理解决方案。 对， 那既然是教育的一种教育体系啊，诺博教育体系，就是我们还是想来细致的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在诺博的教育体系之下啊，就是我们在诺博的教育体系之下，就是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才，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下。 对，宋老师，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这个是教育体系的核心。一个教育体系最核心的就是培养目标。在美国，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中国学生一个通病，一个问题，就是这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优秀的人才啊，特别会被动的解决问题，但是很难主动发现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导师他会说，哎，那个小李啊，小张，你去帮我把这个课题做了吧，你去把这个问题去给我调查一些文献，读一些文献，下去做一下这个实验。那么中国学生的效率都是会很高的。但是当老师说，哎，小张小李，这个你自己论文题目自己找一找吧，看社会上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去做做调查啊，自己找一个题目出来，然后再自己做自己的论文，这样反而时间会非常非常长。中国学生好像很难去发现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发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可能缺乏创造力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同学非常的就是适应于一种被动的一种接受指令的一种方式去行事，而是很难去主动的去发现。那么所以在我们的培养习惯里面，我们最认为最重要的是希望给到儿童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模式，他可以主动的去看到这社会上的问题，主动发现问题，然后并且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们定义了十种行为习惯，能够帮助他成为有主动性，成为一个有可以学习能力的人，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而不是只是拥有很多的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我们让他学会倾听，让他学会观察，让他学会善于提问，让他拥有多元接纳的习惯，让他拥有可以自主规控，控制自己情感做计划的习惯，让他可以有自信表达的习惯，让他有感恩的习惯，让他有乐群合作的习惯，让他有运动习惯，这样我们总结出了十种行为习惯，是帮助他可以成为一个种主动探究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者，同时成为一个可以非常好的控制自己计划情感的这么样一个人。这样的话他可以在未来成为一种学习者，而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拥有者，只是一个被动的问题解决者。 说甚至就是在这套教育体系之下以后培养的孩子可能会成为一个创造者。 对，创造者，创造力，我们谈创新，其实创新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概念。 对， 这个创新这个词实际上在希腊词里面是没有这个词的。这是后来发明的一个词。那什么会引起创新？那么它可能要有很博学的知识，它有能接纳不同的思想，它又有冒险的精神，它有很强的执行力，它又能把它的自己的思想表达出去，非常擅长表达，所以它必须是综合几种能力的素养综合在一起，它才有创新力。所以其实刚才我说的十种行为习惯是把创新这个概念破开了。 对，其实在孩子在幼儿阶段几岁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应该是最丰富的时候啊，是阶段之一。 对， 就人生当中阶段之一。但是同时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是非常调皮的。 对 啊，非常调皮的。就是我还是想请这个夏总，就是在具体的给我们举两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提出的这十种行为习惯的打造，我们可能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具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就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让孩子真的怎么去做，或者说我们课下的时候做一些什么样的针对性的训练和活动。 对啊，我想这么来说，就是就刚才我说的，我看到的问题就是中国比较被动的接受问题。它实际上我认为它造成的原因是中国的现阶段的教育很多是被动式的，就是老师授课在课堂上面，然后学生是被动的听，所有的知识点都是预定好的，学生是完全被动的一个接受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说要反转课堂，要以学生为主。 对， 那么在幼儿阶段到底什么叫以学生为主，什么叫反转课堂，就是在组织幼儿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以孩子，让他们以他们的兴趣点为核心，老师的位置不是高高在上，不是高高在上进行灌输式的教育，而是在旁边，去给他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拿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带他们去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博物馆，比如说拿出一个小蚂蚁，让他们观察，让他们去触摸，去体验，然后这时候孩子会有很多的兴趣点，有很多的问题产生，然后老师在旁边组织，让他们进行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用他们的这种语言，或者说用他们的肢体去做一些动作，或者用他们的想法去就是涂鸦，不管你画什么，你比如说你要观察一个蚂蚁，不管你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把你自己的想象完全用你的想法，用你的方法去画出来，不给他们限定任何的条件。那么以他们的最原始的动力想法为表征，让他们进行表达。然后而老师退在后面，不在前面，然后慢慢的使得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行为。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做了很多的这种具体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带他们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我们会带他们去进行采访，去陌生人去调查。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夏天为什么花会开，那么他可能拿这个问题就会去到社区里面去问不同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然后把他们的想法去记录下来，他们的记录有可能就是随便画几笔，然后把它再拿回来，然后进行讨论，是这样的一种以儿童为先导的方式来进行培养。 嗯，这个其实也特别像，就是孩子好像是在我们的这个体系之下，他的用户一样， 对， 对吧？用户至上，用户体验第一， 对。 然后我们的教师还有我们的体系都是从属于啊，为孩子服务啊，全方位的服务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对，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说培养儿童自信的习惯，表达的习惯， 嗯， 那它怎么成为一种习惯呢？像我们的幼儿园会每周五的上午都是没有课的，那么是上午干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在这个我们的多功能室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这个表达不是普通的唱歌跳舞做活动，而是说你可能这礼拜学了什么，可能我就学会了系扣子，我就是跟这个小朋友特别好，这个礼拜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人， 嗯， 那你就可以上去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嗯， 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实际上我们让每一个孩子有一个公开展示自己的机会，那么这是每周都会发生。 嗯， 那么甚至在每天我们有这个环节让他去表达。那么从这个活动的过程来讲，其实我给他的是一种表达的机会，而不是说一定要去把这个诗背好，你一定要把这个舞跳好，你把这个歌唱好，不是强调的这个，而是强调他必须有表达的机会。 嗯，哦，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进入小学啊、中学、初中之后啊，或者高中、大学啊，那个时候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下，可能会有一个考量的标准，就是分数。啊，就是你可能会这个什么什么满分啊，或者说及格分，或者说你升到什么层次的学校啊，它是一个非常量化的标准。那么比如说在我们这套非常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咱街坊啊，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是在咱们的幼儿园体系之下成长啊，那对面的孩子就是街坊，可能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社区幼儿园啊，或者说我们普通的幼儿园成长。那么那么比如说结束这个幼儿园的学习阶段之后呢，那么父母发现可能我在咱们的这个教育体系之下幼儿园学习的孩子，可能是显得比他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活泼一点，可能说更自信一点，可能更爱表达一些，但是那种就是他不是一个能够量化的一个标准，大家可能从，尤其是从家长的反馈上来讲，他可能是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就是这个，除了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我们有没有一些能够量化去可考察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咱们这套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下，我真的是发生变化，而且成长了。 嗯，您问的一点特别好，就是现在就是幼儿园他没有考试，所以怎么样衡量他这个幼儿园到底好不好，孩子到底应该是说看孩子发展的到底好不好，然后进行横向比较。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上诺博教育其实做了两套这种可以量化评量的系统。 嗯， 一种叫做海马评测，还有一个叫做习惯评价。 嗯， 海马评测是这样的，海马评测是说在每学期的期末，我们都会给这个幼儿园一套这个 PAD 系统，这个 PAD 系统上面可以让孩子进行游戏，它可以儿童进行交互。 嗯， 那么这套系统呢，实际上是我们跟这个很多大学的专家教授一起联合开发的。那么它一共有44项心理学任务，它把这种44项心理学任务都做成了游戏化的操作。这44项会分成5大领域，也就是国家标准，比如说语言、社会这个科学、健康这样的5大领域。那么在每个领域下面，这种游戏式的活动可以评测出孩子在这个项目上，在这个心理学活动上到底发展的好与坏。这好与坏是怎么比较的呢？因为我们有儿童非常大的数据，我们积累了200多所幼儿园5万多条数据，那么形成了一个儿童发展长模。也就是这个孩子在数学，比如说数轴这个认知领域下，他到底是超过了70%的孩子，还是说超过了40%的孩子，我们是可以把它量化评测出来的。 嗯， 而这种评测又不是一种考试，是完全是一种游戏。那么在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对一个幼儿园它到底是不是在所有儿童的平均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常水平阶段，每一个班是不是在每个领域下它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内这个区间内，我们是可以评测出来的。那么这是一个评测，是我们叫做海马评测。 海马评测 是每学期进行一次。 啊，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每学期的期末的大概是用一周的时间可以把全院孩子进行评测一次。这也是在中国现在只有我们这个诺博教育有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一套系统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量化的考核标准。 对对，只有我们有这套系统，所以我们是现在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有40多项这个就专利和这个知识产权。那么另外一套系统我们叫习惯评价，就是在日常过程中老师会观察孩子，哎，这个我们说了10种习惯，那么这种10种习惯倾听啊、阅读啊、观察啊、提问，他到底有没有做到。那我们有一还是利用 PAD 有一个系统，老师当发现孩子在某一个习惯养成不错，有他的行为表现的时候，他会去表扬这个孩子，同时在这个 PAD 上记录点击他为什么做得好。比如说哎，他洒了水了自己就把水擦干净了，那么他自主归控这个习惯今天表现非常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事件，我们需要对他进行表扬，所以我们就在 PAD 上可以记录。那么记录以后，他一学期以后每一个孩子他每个行为他表现的多少我们都有数据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哦，这个孩子可能倾听特别好，多元接纳特别好，但是运动的习惯稍微弱 哦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量化每个孩子进行比较，这样的话就把他们量化啊，然后通过这些量化数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教育。 就是这个很全面的数据，其实也会给啊，比如说孩子以后，比如说升到小学、初中之后，他们的这个家长或者老师，啊，给他们提供一些日常教育当中的一些参考。 我觉得，这个会给，就是我们想做一种研究，就是跟踪我们所有的孩子。那么当他们有这些量化评价以后，在未来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就是现在的这个10个大行为习惯养成的一个量化的结果，和未来他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其他的学科的成绩，以及他性格的表现、素养的培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关性？我觉得它一定是非常相关的，这是需要一个纵向的研究啊，我们也是打算在做。但是这个本身它这个数据一定是可以给小学，至少现在来看小学的这些班主任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对，这个正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可能夏总直接回答了我，就是有没有一种这种长期的追踪机制，这是一个其实特别好玩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就是，很多的外国的就是学者啊，他们都是他们做的这种像文科，这个有点偏文科教育类的文科的研究，都是希望基于数据的量化性的实验的一个研究，而且他们非常善于做追踪，就是纵向的追踪实验研究。这个会给我们教育带来非常多的启示，如果这个研究成果出来。 对，没错啊。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想的远一点，可以想的幸福一点，比如说当原来在我们教育体系之下，我们的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当他们为人父母之后，我还能够看到自己小的时候这个数据， 对 啊，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也会跟自己的孩子，哎，这个从数据上看这个到底是随爸爸还是随妈妈。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对， 是吧，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它是可以是可以量化很多事情的，这样的话你可能更精准的知道我到底擅长什么，因为其实每个人他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对， 就是找到自己到底擅长什么，适合做什么，在这个点上去发展。但是以前的教育是没有量化的，就是没有一些量化的数据来支撑，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可以做到。 其实我在跟夏总沟通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啊，只希望把我们的优质的教育体系传播给30%的学校和儿童，啊，就是姐，像我刚刚问过您的这个30%这个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刚才小宋老师说的这个只传给到30%，其实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应该传给更多的人嘛。 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实际上，作为教育体系，它真正以学校的形式来传播，它的这个。它的传播力度如果到30%已经非常大了，就是我们现在 1/3， 对，1/3，因为你看蒙台梭利是非常好的一套教育体系，那么它全世界是影响了11万所学校啊，全世界影响11万所学校。那么其实做一个教育能够传有这么大的一个复制规模，已经是非常速度非常大的。你看，如果我们说我们看我们中国的这种名校，比如说人大附中啊，然后北师大呀，然后或者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个区重点啊市重点啊，这些好的幼儿园，北海幼儿园，其实它是只有这么一所的， 对， 或者只有这么几所的分校。那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套体系来进行复制，而是它以学校来，比如说把我的优质教师 拿出去，然后把我的副园长、副校长拿出去，然后进行复制。那么这样实际上很慢的。那么教育体系是说，它作为一套整个的教育的方法、工具、解决方案、培训的系统，那么它可以各个学校合作，然后影响他们的管理团队，影响他们的师资团队，啊，让他们师资有抓手、有操作的工具，比如有互联网这样的工具，然后有这样的系统的这种培训，基于一种理念的这种培训，那么他就可以复制的很快。但是呢，复制的，当然现在我们做的互联网系统其实是每个幼儿园都可以使用的，就是它可以给一就是100%的幼儿园去索取到，但是我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因为教育是一种理念，教育应该是有不同的教育思想出来，而不应该让一家教育独大。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好的教育一个系统里边，一个国家好的教育可能应该有多种教育体系的存在，但是它应该有主流的，可能希望我觉得应该有三种，至少有三种主流的教育理念存在，那么各占1/3，那么还有10%实际上是留给不同的教育流派，他们去影响不同的家庭。所以就是因为人是个性化的嘛， 对 对，那么这个社会也是个性化的，所以我觉得教育体系也应该有个性化的存在，但是它也要有主流的教育体系、教育理念存在来影响啊主流的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向。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还是希望从幼儿阶段培养一个健全的人的一些基本的能力需要得到开发和充分的应用啊，就是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提到，比如说可能有什么偏才和怪才，就是可能如果这种的话，就是可能是再先进的教育体系也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人。 对，它是它有会有特殊的教育体系、教育方法是配就是适用于那些不同的人。 对， 但是主流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说要把人培养成一种，终身学习者。 对，没错， 他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要培养他有学会学习的能力， 学会学习的能力。 对，而不是一种按学科知识来划分。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这样的话，他们有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创造力这样的能力，这是应该是主流， 变成一个终身的学习者。 对。所以我们的核心是说，虽然我们培养十种行为习惯，我们有自己的儿童发展图谱目标，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型的目标，但是我核心是培养儿童一生的好习惯，核心是培养他们成为有国际公民素质的终身学习者。 终身学习者。其实在您应该在日常的比如说工作和教学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的家长啊，跟他们去接触。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如果说结婚生孩子早的话，可能现在都是90后。 对 啊，就是您在跟这些年轻的家长们在跟他们接触沟通的时候，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那比如说可能跟我们的父辈或者说稍年长的一些父母们，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孩子的教育上， 其实他们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就是。整个的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从原来的就是被动型的教育，就是说好你们就得按我这样去，按我想的去干， 对， 啊，要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现在还是要学， 对， 但是他很多的父母会说，我希望给孩子一种自由，就是我希望孩子别那么累，我希望让他能够追求他想要的东西。啊，他这个理念是在改变，当然他还会给他去上很多的班， 啊， 各种各样的学科，但是他的理念是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开始在转变。 对，因为我的感觉可能是原来我们那代父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因为就是比如高考啊，或者是说很艰苦的环境，也不是说这么艰苦，就比现在肯定要艰苦的多了。在这种环境下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习过程、生活过程、工作的一个经历，在这代父母上，可能他就不希望孩子再这样，可能要希望孩子更自主一些啊，不要像我们这么被动，然后更自主、更自由、更快乐。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趋势，我认为， 好像就是，也把自己小时候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或者说没想过的生活那种模式， 对，自己压抑很久的一些东西，别了，就我孩子别再， 对，就好比就是啊，就我都委屈着过了，这孩子您就别委屈了， 对，所以他是有这个转变的 啊， 然后也想给孩子各种各样的这种体验， 啊，然后学习。当然很多家长，这是我认为是一种趋势，一种转变，但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的。 嗯，但是其实这种转变它也是一个，它不是完全的放任自流，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也会啊给孩子比如说报不同的班啊，也会根据就是也不同的去培养，也不是说就是完全的放任自流，真的你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对，因为这个家长是这样的，就是越靠小学可能越要回归一下 啊， 就是因为在前面刚生下孩子嘛，他有这个想法，但是越往小学他要靠体制的整个的我们的，因为高考还是虽然在改革，还是高考存在，所以你还需要应试，还需要很强的竞争，所以家长慢慢会回归，还是要上很多的这种补习班，然后去各种的学科培养。 嗯， 对， 嗯嗯，对，可能包括很多年轻的父母一开始啊，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时候，可能，就是教育孩子，可能是在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在摸索的这样一个阶段。 啊，是 啊， 对， 对，对，对，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啊，我们在这个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和夏晴博士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幼儿的教育，然后也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夏晴博士为什么能够投身到教育领域当中，然后为什么又能够建立一套量化的幼儿的这种考核的追踪机制啊，这就该揭晓您自己的身世和谜底了，其实您也算是一个跨界方面的人才。 对，确实是。 嗯嗯，好，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披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一段整点报时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啊。这个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同样是跟诺博教育的创始人这个夏晴博士，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教育，关于您自身成长奋斗的这样一个经历。我们刚才其实上半个时段跟大家主要聊到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是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去聊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但是本质我们还是一家企业，我们是一家教育企业，我们教育企业可能免不了的也要谈到就是我们的经营模式的问题现在就是夏晴博士可以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诺博教育的经营模式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的就是基于这套教育体系，我们的经营模式是这种委托管理的模式就类似酒店管理的模式其实用一句话来讲，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幼儿园里面的希尔顿就是说我们跟投资者或者政府或者这个幼儿园的拥有者来合作办一家幼儿园那么政府投资者他是负责投资建设这个幼儿园交钥匙工程，然后投资建设完以后交给我们管理，然后我们从前期的筹备到后期的运营，然后到中间的教育培训所有的这种方方面面的工作是由我们来做然后我们收取那么整个学费的一部分比例作为我们的服务费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 要给他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解决方案对 就像酒店其实你看有很多的酒店，不管是中端经济型的像七天如家还是高端的像希尔顿他们很多都是酒店管理集团，那么他们并不直接拥有这个酒店这个酒店的拥有者是比如大的金融机构投资者但是他把希尔顿的品牌引进来，然后把他们的管理模式标准引进来，让他们的集团来管理那么我们就是在幼儿园里做的这么一家幼儿园管理集团 那说到这种委托经营的这种模式，我可能想到的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自己投入的资产可能不至于那么重， 对，它是一种轻资产模式这样利于复制 就是说不至于说你比如说这个做企业肯定是要有这个现金或者说资金方面的一些压力，我可能自己投入的过重比如说要是运营的不好，或者说有人不认可咱们的模式和咱们的经营，那我可能就自己亏钱就有可能我就自己就生存不下去了。 对，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说如果是你自己投资的话那么它资金回收是有一个非常长的周期的， 对， 那么在就是当你扩展的时候需要资金量比较大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扩展速度，因为我们还是想快速复制我们这种好的教育嘛。第二种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幼儿园的场地呢并不是很容易拿到它都集中在一些资源人的手里，而这些资源人想自己干，他并不想租给你然后让你投资，其实他想投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我们这一点呢既满足了我们扩张的需求，又满足了这个市场就是大家都想做幼儿园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干的这么一个市场痛点 是这采取了这样一种模式。 对 那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比如说采取一种可能更简单一些的这种加盟的方式？ 加盟是这样的，加盟我们想过，加盟最重要的一定要保证品质，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品牌下的管理、教育、教学的这种方式一定要非常的标准化和工具化。 嗯嗯。 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展开加盟，是因为我们还在标准化这些东西。 嗯。 当我们真正把所有的工具都标准化做好以后，我们会考虑，也不是像普通那种加盟的模式，而是说一种课程加盟模式。因为加盟的话会产生，大家在前边也看过很多知名的幼儿园出现这个问题，当他一个幼儿园一旦有问题，他的品牌是牵连所有的幼儿园的。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种我们的加盟是一种课程的加盟的一种模式。 嗯嗯，还是给他提供这样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对，从教育的内核给他提供这样的信息化的解决方案。 嗯嗯 嗯，哎呀，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现在这个咱们的幼儿园现在在北京一共有多少家？ 我们到今年九月份应该能开到十多家。 开到十多家。 对。 啊 嗯， 就是 在北京，在全国我们希望今年应该是四十家左右。 嗯，四十家左右。 对。 啊， 这、就是直接我们委托经营的幼儿园。 委托经营啊。那除了在北京之后，就是您觉得在北京这个城市和比如说其他的像很多的二三线城市， 嗯， 就是在这些环境当中，因为开到不同的地方，可能要根据当地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大家的一些教育理念啊，包括父母的一些认知状况，肯定是有不同的。 对。 那么在这方面，比如说在北京开幼儿园和在其他地方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很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样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嗯， 对，比如说家长其实对这种好的理念追求，不管在北京在外地，都是有很强的需求的，就这个市场都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对， 那么它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北京的这种就是成本，就是你要开一家幼儿园的成本结构。对吧？比如说地租啊， 嗯嗯， 对啊，包括人员工资啊， 嗯， 都会有所不同， 嗯 啊，对，但是家长教育理念可能也会有些区别，对， 嗯、 外地的家长可能更需要一段的更多一点的教育的时间，嗯 嗯， 就对理念的理解， 嗯嗯嗯，那因为就是我们的这套先进的教育体系和理念，是不是也会造成，比如说我们孩子在我们的幼儿园如果上学读书的话，他的这个学费的成本是不是也会比其他的普通幼儿园可能要稍微高一些？ 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委托经营模式，就是以诺沃教育体系为核心的运营的幼儿园，都是是中高端的幼儿园。 中高端幼儿园。 对。 嗯。 这、就是从民办幼儿园，就是我们合作的民办性质的幼儿园是中高端，所以我就是在每个地区我们的幼儿园的学费都是当地是比较高的。 嗯， 对，比较高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委托经营模式，我们还跟政府合作了很多的公办园，公益性的园。 嗯 嗯。 那么对于这些园，它的学费是非常低的，就跟公办的幼儿园一样。比如在成都武侯区，我们就和当地政府合作了一家武侯区第七幼儿园。 嗯， 那么用诺博教育体系来全权管理。 嗯， 它收费只有500。 嗯， 但是我用所有的我的教育质量服务都是不变的。 嗯 啊，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是民办幼儿园，我们学费分成，那么公办幼儿园我们就不是学费分成，因为学费非常低，那就是政府直接采购我们的服务。 嗯 啊，政府直接给我们就是教育体系导入的经费，然后给到我们集团。 嗯， 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非常创新的模式，像在成都武侯区就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它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把最好的教育质量教育体系引到了幼儿园，但是却给家长非常低的学费，等于是政府给百姓社区提供了最优质的教育服务。 嗯， 购买了最优质的教育服务。 嗯嗯嗯，就是我还想问您，就是那比如说我们这套系统会不会开发全线上的一个教育系统，可能推广到全国，让全国的孩子们都来接受这样的训练和教育？ 对，您说的特别好。我们的实际上从我们的战略考虑呢，我们最想做的，或者说在未来一定会做的，就是要把它全部线上化，就我的所有的管理教育教学的标准全部是线上工具。 嗯， 我们叫做云幼儿园计划。 云幼儿园计划。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基于云计算的。 嗯， 都基于云端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中国所有的幼儿园，它只要有互联网，它只要注册一个账号， 就可以接到我对他们的教学安排，然后对老师的非常到每一天每一个活动的教学指导， 嗯， 啊，到每一个资源的使用，我们都会开放给他， 嗯， 包括评量系统，嗯，但是要做到这一步，一定要有实体的幼儿园，因为我们必须要自己运作，所以才可以知道幼儿园到底运营它需要什么东西， 嗯， 然后也可以沉淀出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学数据、儿童成长数据， 嗯， 然后为我们云幼儿园这种计划产生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 嗯嗯嗯， 啊，所以我们是一定是一体化，从线下到线上都有的一套教育体系。 嗯，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远景， 嗯， 啊，也是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 对， 啊，其实刚刚跟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聊到过啊，其实夏晴博士呢，他应该算是一个跨界的人才，因为据我了解，他在本科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 是的， 学的是计算机，然后可能又工作，然后又去读硕士，然后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教育学的博士这样一个学位。 对， 啊，就我特别好奇，您的这个人生历程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是 啊，就是那我们就从头聊，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每一个大学生朋友们都一样？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如说有青涩，有朦胧，然后自己的这个一步一步的人生路是怎么来规划的？ 嗯，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也挺简单的。 嗯， 因为我学计算机这件事是从小就定的，就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说我大学要学计算机，因为我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在86年左右，我就有第一台计算机，是我父亲从美国，他是当时美国的访问学者，他带回来一台，型号我忘了，但是那台计算机呢是没有硬盘的，然后软就是这个内存只有486K，只有486K，连一兆的内存都不到， 嗯嗯， 然后用那种大的这个8寸盘， 嗯， 的一个计算机， 嗯， 在我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对那个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说立志在大学一定要学计算机， 嗯， 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报的所有的志愿都是计算机系，啊，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大学学了4年的软件工程，然后去了中科院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哦， 做中国第一代域名中文域名系统的研发，所以我的计算机的热情是一直有，然后我希望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希望一定还是要深造。因为我在中科院嘛，所有的人都是硕士博士，嗯，我觉得他们都很牛， 很厉害， 很牛，很厉害的时候，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一定要再去读硕士，但我又想说出国去看一看，到国外看一看 啊，对， 所以最后选择 世界那么大，去看一看， 对，世界那么大，应该出去走一走，所以就说，最后选择了去这个荷兰，在荷兰戴尔福特理工大学读的人工智能， 嗯， 然后第二年是我在德国这个菲利普亚琛实验室， 嗯， 做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式识别的研究，就是物体识别，就现在讲的人脸识别， 但是 当时已经在做这项研究了。 对，其实您聊到这儿的话，就是您那个时候如果说接触人工智能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的话，应该是，应该是算早期的。 非常早了，我02年到04年都是做人工智能。 做人工智能。 对。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有再继续下去呢？ 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我就说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然后一直在学，然后做到研究生毕业论文做完以后，我是全校最优秀的一个毕业论文。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好像改变的东西特别少，就是一个技术好像只能对一点事情一个点去做一些改变， 嗯， 我觉得它不能引起一个很大的变化， 嗯，而且有的时候，对，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技术的成长会比较缓慢， 对， 嗯， 然后我做那些东西还在实验室，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就是能解决什么问题吗？就我会反问自己这个问题。 嗯， 另外呢，我会觉得经过这么努力，可能我只能超过90%的人，就是在计算机领域我超过90%的人。我觉得超过90%的人不足以能够让我更优秀。 嗯，我觉得不少了。 对对，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呢，我就想它技术一定要结合在某一个领域，结合在某一个领域，然后帮助结合到某一个行业，帮助这个行业改变。计算机作为工具，技术作为工具，它永远不能是核心， 嗯， 所以我觉得它一定要结合。 嗯， 然后呢，因为我有很强的教育背，就是教育世家吧，我的父母都是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员，都是非常长时间的教育工作人员， 那我觉得教育是可以真正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行业，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而在这个行业里面，技术现在却做的事情很少，对这个教育行业的改变做得很少，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两者结合的事情。所以在2004年毕业去了美国，在2004到2006我是在两个大学做了计算机系和教育系的访问学者。所以我在看这个事情，就是技术和教育到底怎么结合来，就是互联网怎么加教育。就当时是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如果是真是要做教育的话，就一定要真正懂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你要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然后哪些方法能够适用你去培养他实现这个目标。那我觉得我就必须得学教育。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教育学博士的一个项目，在哥伦比亚大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 对，所以我就是去这样的话，我进行了一个行业的转变。 行业的转变。那为什么就是可能教育领域能做的范围啊，能做的领域能深入挖掘的可能也会很多，但是您为什么就是选择了这个幼儿教育或者说学前教育？ 这个也特别的就是说是一种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吧。就是在我到哥大以后呢，在2007-2008年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就是因为我会经常跑，虽然我在那边读博士，但我经常回国。回国有一次我就是从北京坐火车去大同 啊， 在这个火车上呢，就是汽车还是火车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就是我会看到旁边很多小区在新建，就是08年那会儿其实房地产，中国房地产是非常火热的，就新建了很多小区，但是小区都是空置的，就很空。然后但面积非常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 对 对 我就在想，这些小区教育在哪呢？学校在哪呢？那学校能好吗？所以我就想这个教育，好的教育怎么复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好的教育应该要复制。但是呢，这个好的教育就是说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属于教育。那么那时候我了解到中国的学前教育缺口特别大，就是学前教育幼儿园特别缺。当然也有人会说，哎，这个幼儿园很缺，而且都挤不进去，然后市场也很好，经济也很好。但我然后在同时我又看，就是说实际上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过程中，在早期是最重要的，因为3岁看小，7岁看老。 对， 你要想做教育应该从根上做。等你在做大学生的时候，他很多性格和习惯 都已经养成了， 思维习惯都已经定型了。 对， 他再怎么创新呢，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所以我觉得要做教育应该从根上做。在这个阶段，在08年这整个一年的过程中，其实我看到了中国的潜在的巨大的需求，然后优质教育需要复制的一个巨大的问题，然后看到了一个学前教育的一个市场，同时我也分析到了学前教育对人的成长的最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所以在那时候就选择了应该往这方面去发展。对。 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句话虽然是一句老话啊，就是像从小看大，那个三岁 看小， 三岁看小，7岁看老。就是您当初就是喜欢计算机，可能就是孩子一个非常内心本质的一种原始的一种想法。 对 啊， 对，就是我本身我喜欢计算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骨髓里面是这么一个喜欢创造的人。就是计算机它可以编程，它可以创造很多东西。所以我对这个是从小就喜欢。 对，然后其实在夏青博士的简历当中，我看到了一个我不是特别熟悉的概念啊，就是在这儿也想向您提问一下。您在哥大期间呢获得了本伍德学者奖金啊，是提供全额的奖学金，就是我看到这个奖学金的时候，尤其是哥大的，我觉得一定是特别牛的。就是您来给我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奖学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学金 啊？这奖学金是叫 fellowship，就是如果你要申请国外的学校呢，就是它有几种奖学金，一种叫 TA， 一种叫 RA。TA 就是帮助，就是 teacher assistant， 就是帮助老师去做一些教师助理。而且就是研究助理，他做研究时候你帮助他，然后他给你奖学金。那 fellowship 其实也是一种 RA， 就是做研究时候的奖学金，但是他是被一个就是捐助者所冠名了，就颁布的是个捐助者，所以颁布的说我必须要把这个我的钱给这样的人。那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教育里面，就我在我的系里面就是一个跨界人。就是 以计算机为本科硕士，有强很强计算机背景的，但又学了教育的人， 嗯， 那么这种人是可能可以获得这个班务的 fellowship 的， 嗯， 所以整个教育系里面，就因为我在的那个系，从大的就是大的概念来讲，是一个教育技术系，而教育技术系希望他找到的是有非常强技术背景的人，然后学教育，这种人非常少， 嗯， 所以他就设立了这种奖学金，找到最优秀的这样的人，然后给到他们这样的这个资助，然后使得他们可以很好的做在学校里面做研究。 嗯，那这个奖学金的就是获得者的数量是不是也非常少？ 这个数量确实少，就是有五个人吧，就是这个具体我忘了，但反正当年我的时候就剩一个名额 啊， 然后那个我是，我的一个第二导师，他从纽约飞到华盛顿，然后去跟我进行了一个面试， 嗯， 然后他原来也是 MIT 的教授， 嗯， 是这个哥大的这个教师学院的认知系的主任， 嗯， 然后他跟我一个交谈。然后他觉得，哎，我还是很不错， 嗯， 所以他就是给了这个奖学金。 嗯， 对， 嗯，啊，就是现在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夏青博士他的一个叫成长和发展的一个轨迹啊， 嗯， 我们大概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下。但是其实我发现了一点，其实您是在本科毕业之后， 嗯， 啊，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继续深造，然后最终选择了回国创业。 对 啊，这样一个路径。 对， 但是呢，就是还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能会问到，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青年委员，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创业者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大学生现在，他们面对工作、面对创业的这种抉择，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其实我觉得就不要创业，一定不要盲目， 不要盲目 啊，嗯！对，就是一定要想清楚我要干什么，然后为什么是我。 嗯， 然后我怎么干我再去做， 嗯， 就不要出去啥都不知道呢就去做了。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觉得你最好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先去啊，你感兴趣的行业里面先去做。我认为其实真正要做好创业哈，要做好要有这么几件事儿吧，有三件事儿。 嗯， 第一个呢，你要找到你可以超越99%的人的事儿。 嗯， 就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就像我觉得我在计算机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只能超过90%的人。 嗯， 那么我怎么能超过更多的人？那我如果学了教育，在教育对教育有更深的了解，那么我就是在教育里面最懂计算机的，在计算机教界里面最懂教育的，那我就超过了99%的人。而且这件事是我感兴趣的。 嗯， 所以一个人你要创业一定要选为什么是你。比如说你说我打游戏好，对吧？我要做这个游戏，我要做直播， 嗯， 那么多人打游戏好呢，为什么你比别人特殊呢？ 对， 那么你可能说，哎，那我特别能讲，我这人特别能讲，我又会打游戏，哎，那你有可能，对吧？那你有可能就变成直播的主持了， 嗯，没错，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就说你在你的过程中一定要审视自己，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强项在哪？ 嗯， 我怎么切分我的本领，能够切分出一个我在这个领域我可以超过99%的人？ 嗯。 那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定位， 嗯， 找到自己定位以后呢，你发现你这个想做的事情是有一定市场的， 嗯， 然后你就可以向进入这个市场， 嗯， 然后去坚持去做， 嗯。 那么第二，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要脸皮厚 啊，脸皮厚一点， 对，就是说坚持，因为你坚持过程中你很受到很多挫折，那么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就是抗挫折能力。 嗯， 对， 抗压能力要强， 抗压能力。 嗯， 像我的导师，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的导师在我做论文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是当着我面把它撕掉的，扔到垃圾桶了。 哦， 然后他一直记得，他说：“哎，这件事儿，他觉得他做的很过分，因为我导师是非常严格，是有名的 啊。” 但是我说没事啊，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情 啊， 就是回去不 再重，我再重写呗， 对吧？ 对， 所以在这过程中你会遇到太多的挫折， 啊， 所以你要扛， 嗯。 对，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心，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边想边做，不要等待， 边想边做，不要等待， 对，嗯，你一定要行动， 行动力要强， 对，用行动代替思考， 嗯， 对，你行动的过程中你会得到反馈，然后再修改你的方向， 嗯 嗯。 就是这是夏青博士给到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如果有类似问题迷茫的话，给到我们三个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夏青博士其实聊了很多啊，聊了他的创业故事，还有聊了他的这个教育体系，包括他以后的一些愿景，要线上线下结合啊，把我们的系统推广到全国甚至更远的地方。 嗯 啊，然后时间现在来到了9:57，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啊。然后在这儿呢也提前啊给夏青博士拜个早年，给咱幼儿园的孩子们问声好。 谢谢 啊。然后呢也祝咱们的这个企业能够如您所愿发展得更快更好。 好的，非常谢谢小松老师。谢谢听众。 谢谢听友，谢谢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孙欣，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